变成精神气息符，符温柔的曲线，放满爱的中原爱，一杯过河江南。面对冰刀雪剑锋，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免付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前锋，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免付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我站在风口浪尖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前，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 哎呀。

灵。

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你放心吧，兵马。